山，画个游过海洋，这一去三年两载呀不会还，这一曲江路应该如一样，这一曲革命胜利呀再想。 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可能比收音机前很多朋友的岁数都大，甚至比你父母的岁数都大。这是1957年的一部老电影《刘宝的故事》的插曲《九九艳阳天》，不过我们听到的是刀郎的翻唱。当然，现在听节目的很多细心的朋友会说，这首歌唱的是春天的景色呀，为什么在这个秋天来听？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叫九九艳阳天，我们借着这样的歌名来开始今天的重阳节的话题。重阳节大家都知道是咱们中国最为传统的节日之一，重阳也叫重九。为什么叫重九？因为是易经当中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两九相重，所以叫做重阳，又叫做重九。九在数字当中又是最大的一个数，所以又被赋予为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这样的寓意。所以古人认为重阳是一个非常值得庆贺的吉祥日子，在民间重阳节之天便有了登高祈福的习俗，另外还有什么晒秋啊、赏菊和菊花酒的这一系列的活动。而流传至今呢，重阳节这一天又被赋予了敬老这样的一个内涵。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身边的很多工作单位在这一天都会邀请已经退休的老员工出去旅行，或者是在这一天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礼品。而今天我说到这个话题，是想提醒各位，重阳节又被称之为老人节，不管你生活压力有多大，工作节奏有多紧张，建议各位在这一天如果有空就回家陪陪老人吧。这时间想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

重阳节有登高祈福的这样的一个习俗，所以想在这个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阿妍所演唱的《登高》。 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叫做阿妍的歌手所演唱的《登高》，我相信收音前那些喜欢古诗词的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已经听出来了，这首歌的歌词出自于杜甫的名篇，就叫做《登高》。诗的前四句其实就是单单的在写景，写杜甫登高之后的见闻，紧扣着秋天的季节特色，描绘出的就是此刻长江岸边那种空旷寂寥的景致。第一第二句是局部的近景，第三第四句就是整体的远景。当然我今天在听这首歌看这个古诗词的时候就在想，如今已经千年过去，你再到长江岸边去找诗句当中所描写的景色可能比较难，因为现在长江岸边都是都市林立，都是极现代摩登的这种城市建设，所以那种空旷寂寥的景致可能比较难以寻找。不过这首诗的后四句它就单单的在抒情了，写他登高之后的所感，围绕的就是自己的身世，所以多半在后面你感受到的是穷困潦倒、年老多病、流于他乡的这种悲伤的情绪。 而在所有有关于九月初九重阳节的诗句当中，我觉得最红的不是杜甫的这首《登高》，应该算是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原本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是想在读完这首诗之后直接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这一首《异乡人》，可是我觉得好像现在的重阳节被赋予了跟以往的这种重阳节不太一样的这种概念，因为以往我们在这些古诗词当中感受到的多半都是一种思念悲伤的情绪，而现在重阳节被赋予了比如说什么庆祝丰收的节日，大家都是在一块儿很欢乐的场景，还有就是敬老这样的节日，很祥和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听异乡人那种悲伤的情绪实在是不合时宜，所以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张韶涵所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在这时间要提醒各位，如果今天你还没有登高的话，倒不妨跟家人一起去郊游，去郊外看一看。 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颤抖，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得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爱上心肝肺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披你一道曙光在

失的永恒。当我开口，你却沉默，只剩一场梦。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家唯独在你。 是王力宏用拍摄《色戒》那部电影的心态而创作的音乐作品，叫做《落叶归根》，这也是王力宏所写的第一支音乐作品。不过在写完之后，他觉得很陌生，原因是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写过这样的歌词。后来他想，好像是受徐志摩的影响，因为那段时间他看的都是徐志摩的散文和诗。在写完之后，他才发现，其实不单单是因为徐志摩的散文和诗的影响，更多的是他自己完全没有脱离他所出演的《色戒》当中的那个角色的情绪。而今天为什么我会选择这首歌，重阳节的这一天来选择这首歌，原因很简单，落叶归根这四个字，我觉得总和这个秋天的情绪要契合一点，再加上今天是重阳节，听这首歌应该算是应时应节的吧。重阳节又被称之为老人节，所以老人们在这一天或赏菊来陶冶情操，或登高来锻炼身体，可以说这样的一天给足了大家一个借口，让这种桑榆晚年增添一些乐趣。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身边会有很多公司在这天到来的时候会给自己已经退休的老员工一些节日礼品，或者是干脆邀请他们一同出游。所以重阳节这一天会有很多朋友会赏玩菊花，佩戴茱萸，携酒登山，畅游欢饮。九月重阳可以说是天高云淡，金风送爽，正是登高远眺的好季节。因此这样的一个时节，我真的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有空爬爬山。不过住在江南平原的百姓是苦于无山可登，无高可攀，所以在这样的节气到来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糕点，在糕点上再插上一面彩色的小三角旗，以此来表示登高避灾之意。说着说着我就有一种饿的感觉，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今年是否有机会吃到这样的一个糕点。但愿各位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来听马迪所演唱的《南山南》。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

脚下路又是如履薄冰，但是我不能辜负你的信任。让我持之以恒，是你给我的青春。偶尔言不由衷，不想你为我心疼。 金志文所演唱的《哭给你听》，最近我非常喜欢的一首音乐作品，金志文和赵英俊联手打造的一支歌。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一句歌词，想给你的余生绝不只是听天由命。虽然没有花前月下风花雪月的告白，可是那份安全感油然而生。我多想大声的哭给你听，我不能大声的哭给你听，背着你就像背着自己继续前行。我想收音前会有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们一样，在这座城市当中都有着无法停止奋斗的目标，有着无法诉说的那份压力，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说不出来的那份坚持。在遇到质疑遇到疲惫的时候，真的很想放弃，甚至是大声的哭泣，但好像又不能放又不能哭，因为我们总要为自己爱的人继续坚持，毫无保留，勇往直前的往前走啊！所以最近这首歌一直单曲循环在我的车里，虽然唱得很平静，但是却有无形的力量。在重阳节这一天特别推荐给各位，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来听莫文蔚所演唱的《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 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当你老了》。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再次提醒各位，今天是九九重阳节，又被称之为老人节，所以各位在这样的节日到来的时候，你为家里的老人做了一些什么呢？一说到这样的话题，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立马会想，我今天晚上回家要给爸爸妈妈送上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礼物。我想在这个时间提醒各位，其实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或许对身外之物这些钱财虚有其表的这种表达根本不在意，甚至在你经济困难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反过来帮你一把。我只提醒你这样的一句话，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当然如果你有创意的一些小礼品已经选好了，那自然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抽空多陪陪他们，陪他们聊聊天，陪他们吃吃饭，散散步，我觉得那是让他们最幸福的一种表达。好了，今天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父母甚至是爷爷奶奶都很喜欢的一个歌手，邓丽君所演唱的《如果没有你》。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再次祝福各位节日快乐。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如果我身边没有你，生命有什么意义？和你相聚，和你别离，留下的只是回忆。如果我身边没有你，生命有什么意义？是回忆。 日甜蜜，留下的只是回忆。 没